尼日利亚各政党代表团和外国各界人士在9月2号到9号期间分别访问朝鲜驻本国大使馆，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尼日利亚的全进步大会、全进步大联合、民主联盟、大进步人民党、进步民主大联合、人民进步党等政党代表团，全印电视台台长、尼泊尔政府前首相、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等各界人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以及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敬意。